哈利波特与火焰杯第36章分道扬镳第118集。 哈利突然意识到福克斯已经飞离了他的膝头，凤凰扑棱棱地落到地板上，用美丽的头贴着哈利受伤的腿，大滴大滴透明的泪珠从他眼睛里涌出，落在蜘蛛留下的伤口上，疼痛消失，皮肤愈合，他的腿完好如初。 我要再说一遍， 邓布利多说。这时凤凰飞到空中，重新落到门边的七枝上。 你今晚的表现十分勇敢，远远超出了我对你的期望，哈利。你所表现出的勇气与那些在伏地魔鼎盛时期同他抗争致死的巫师们不相上下。你肩负起了一个成年巫师的重任，并发现自己完全挑得起这副担子。你让我们对你抱有更高的期望。你跟我一起到医院去吧，今晚我不想让你回宿舍了。服一些安眠药剂，好好的静下心来。小天狼星，你愿意陪着他们？ 小天狼星点点头，站了起来。他重新变成一条黑色的大狗，跟着哈利和邓布利多走出了办公室，并陪着他们走下楼梯，向医院走去。邓布利多推开门时，哈利看见维斯莱夫人、比尔、罗恩和赫敏都围在显得焦头烂额的庞弗雷女士身边，他们似乎在追问哈利的情况和下落。当哈利、邓布利多和黑狗进去时，他们都猛地转过身来。维斯莱夫人发出一声压抑的惊呼： 哈利，哦，哈利！ 他拔脚向哈利奔来，但邓布利多走上前，挡在了他们俩之间。 茉莉， 他举起一只手说道， 请先听我说几句。哈利今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折磨，刚才又向我复述了一遍，他现在需要的是睡眠、清静和安宁。如果他愿意你们陪着他， 他又望望周围的罗恩、赫敏和比尔，补充道， 你们可以留下，但我不希望你们向他提任何问题，直到他做好回答的准备。不过今晚绝对不行。 维斯莱夫人点了点头，她脸色十分苍白。她突然转向罗恩、赫敏和比尔，就好像他们在吵闹似的。她压低声音教训道， 你们听见了吗？他需要安静。校长， 庞弗雷女士盯着小天狼星变成的黑狗说道， 我可不可以问一句，这是什么？ 这条狗陪哈利待一会儿， 邓布利多简单地说， 我向你保证它受过十分良好的训练。哈利，我等你上了床再走。 邓布利多不许别人向他提问，哈利心头涌起一股难以形容的感激之情。他并非不愿意他们待在这里，但一想到又要把事情原原本本地再说一遍，又要重新体验所有的一切，他就觉得无法忍受。 我去见过伏击之后，就马上赶回来看你，哈利。 邓布利多说。 我希望你明天也留在这里，等我向全校师生讲完话再说。 说完，他就走了。庞弗雷女士领着哈利走向旁边的一张床，哈利瞥见真穆迪一动不动地躺在房间尽头的病床上，他的木头假腿和那个带魔法的眼球放在床头柜上。 他没事吧？ 哈利问道。 他不会有事的， 庞弗雷女士说，给了哈利一套睡衣，并拉上他周围的帘子。哈利脱去长袍，换上睡衣，爬到了床上。罗恩、赫敏、比尔、维斯莱夫人和那条黑狗都从帘子旁边绕了进来，分坐在他两边的椅子上。 罗恩和赫敏望着他，神情几乎是小心翼翼的，似乎有点怕他。 我挺好的， 他告诉他们， 就是太累了。 维斯莱夫人不必要地抚摸着他的床单，眼睛里噙着泪花。庞弗雷女士刚才匆匆去了一趟她的办公室，这时拿着一个小瓶子和一个高脚酒杯回来了，瓶子里装着一种紫色的药剂。 你需要把它都喝了，哈利， 她说， 这种药可以使你无梦地酣睡一场。 哈利接过酒杯喝了几口，他一下子就觉得昏昏沉沉的，周围的一切都变得模糊了。病房的灯似乎隔着帘子朝他友好地眨眼睛，他仿佛觉得自己的身体在温暖的羽毛床垫中越来越深地陷下去。没等把药喝完，没等再说一句话，他就精疲力竭，沉入了无梦的睡眠。哈利醒了过来，真暖和，真困啊。他没有睁开眼睛，只希望再沉沉睡去。房间里仍然光线昏暗，他想这一定还是夜晚，而且他觉得自己不可能睡了很长时间。就在这时，他听见旁边有人小声说话， 如果他们再不闭嘴会把他吵醒的。 他们在嚷嚷什么？不会又发生了什么事吧？ 哈利费力地睁开惺忪的双眼，有人把他的眼镜摘掉了，他只能看见近旁维斯莱夫人和比尔的模糊身影。维斯莱夫人已经站了起来。 这是弗吉的声音， 他小声说。 这是米勒娃麦格的声音，是不是？可他们在争论什么呢？ 这时哈利也听见了，有人在大喊大叫，并朝病房这边跑来。 真令人遗憾，不过没有办法，米勒娃。 康纳里·弗吉大声说道。 你绝对不应该把他带进城堡， 麦格教授嚷道。 如果被邓布利多发现。 哈利听见病房的门突然被撞开了，比尔拉开帘子，周围所有人的目光都盯着房门，没有注意到哈利坐起身戴上了眼镜。弗吉大步走进病房，麦格教授和斯内普紧跟在后面。 邓布利多呢？ 弗吉问维斯莱夫人。 他不在这儿， 维斯莱夫人气愤地说。 部长，这里是病房，你是否认为你最好？ 可就在这时，门开了，邓布利多敏捷地走进了病房。 出了什么事？ 邓布利多严厉地问，看看弗吉，又看看麦格教授。 你们为什么在这里打扰这些人？米勒娃，你真让我感到吃惊。我叫你看守小巴蒂克劳奇的。 已经没必要看守他了，邓布利多。 麦格教授尖声嚷道。 部长确保了这一点。 哈利从没见过麦格教授像现在这样冲动。他面颊上泛起愤怒的红晕，双手捏成了拳头。他气得浑身发抖。 我们告诉弗吉先生，我们抓住了制造今晚事件的狮子兔。 斯内普低声说道。 他似乎感到他个人的安全也成了问题，一定要找来一个摄魂怪陪他进入城堡。他把摄魂怪带进了小巴蒂克劳奇所在的那个办公室。 我告诉他你不会同意的，邓布利多。 麦格教授怒气冲冲地说。 我告诉他你不许摄魂怪再踏进城堡。可是 我亲爱的女士， 弗吉大声吼道。他此刻这副怒气冲天的样子也是哈利从没见过的。 我作为魔法部部长，有权决定自己是否愿意带保镖，因为我要来见一位可能非常危险的。 可是麦格教授的声音盖过了弗吉的话。 那家伙一进办公室， 他指着弗吉，全身颤抖，尖叫着说， 就朝克劳奇扑去，就。 麦格教授拼命寻找字眼来描绘刚才发生的事。哈利感到肚子里生出一股寒气，他用不着听麦格教授把话说完，他知道摄魂怪做了什么。摄魂怪一定给了小巴蒂克劳奇那个致命的吻，从小克劳奇的嘴里吸走了他的灵魂。小克劳奇现在已是生不如死。 根据各种说法，这是他罪有应得。 福吉气势汹汹地说， 他似乎造成了好几个人的死亡， 可是他现在无法出来作证了，康乃利。 邓布利多说，他犀利地盯着福吉，似乎第一次清清楚楚地看透了他。 他不能提供证据，说明他为什么要杀死那些人了。 他为什么杀死他们？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福吉气急败坏地说。 他是个到处流浪的疯子。从米勒娃和西弗勒斯告诉我的情况看，他似乎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遵照了神秘人的旨意。 伏地魔以前确实对他发号施令，康乃利。 邓布利多说， 那些人的死只是伏地魔实行卷土重来计划时附带产生的结果。那个计划成功了，伏地魔恢复了他的肉身。 伏吉大惊失色，就好像有人迎面给了他一记重击。他晕晕乎乎地眨巴着眼睛，呆呆地瞪着邓布利多，似乎不能完全相信刚才听见的话。